那么养生之动练法，我们给大家举了例子，那么有没有什么静练法呀？是不是啊？如何让五脏安静的运转啊，让它气定神闲的去运转？哎，你看归息、静坐、跪坐、站桩，这都是胳膊腿不动，五脏在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五脏之运和四肢之动，那胳膊腿儿它叫活动活动，是吧？而构成人的生命基础，你那胳膊腿儿想动，它的物质和能量的源泉在哪儿啊？哦，皆在于五脏。那五脏运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五脏运的是气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常说呀，这人有气儿没气儿啊？哎，从俗义上讲说，这人还喘不喘气儿了。而实际上呢，说的是这个人还有没有生命力，有没有生机。那么五脏它在运转的这个气，当然了，这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称法。而中医呢，把五脏的运气又把它什么呢，分解称之为六气，由五脏分别掌管。而且呢，这六气不分贵贱，是吧？它都是生命的重要的物质和能量的源泉。哎，今儿就要说说我们如何来运转五脏，通过养生的啊五脏内运之法，来内养五脏，外调四肢，是吧？既然我们身体的元气为根，五脏为本，四肢为枝，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生命大树的根和本调养好？哎，它的关键的关键就在五脏之运气。哎，就是如何的运转这五脏的六气，哈哈，五脏的六气。其实大家对这个六气啊并不陌生，是吧？我以前给大家也常叨念，是吧？说天养人以六气，地养人以五味。啊，天地之间就有五味六气。啊，天气者风寒暑湿燥火。这是天地自然的六种什么呢，现象。啊，地呢，啊，地上你是长植物啊，你还是跑这个山猫野兽啊，是吧？它得给人提供食物，是吧？那这食物呢，无外乎五味，啊，酸、甘、苦、辛、咸。那么有了天的六气，又有了人地这个，又有了这个地上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啊，植物所饲养的这个动物啊，是吧？又有了地上的五味，是吧？天之气入鼻，藏于心肺。地之气呢入口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说我在这儿 我张着嘴，我喝西北风，我喝点这个风寒暑湿燥火，你喝不进去。你得吃粮食，吃水果，吃蔬菜，你是吃猪肉啊，还是啃羊肉串啊，对吧？你得十五味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气，地上长出来这个养着的这个五味入口而藏于五脏。那么天气和地气之合，它入了人体了，啊，又形成了这个人的生命。这人呢，父母两经相搏，有了这个小生命了，是不是啊？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呱呱坠地，哇哇一哭，张口喝奶，哗哗一叫，小孩尿炕，是不是啊？有了新生命，先天之本禀受于父母，是吧？后天呢，之本依赖于脾胃。那么人便有了六气。这有气儿的人，这活人他有六气。好，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如何的来运好，哎，运转好这五脏当中的六气。啊，那有人又问六气何为呀？你看我磨得这么半天，就等大家拿纸和笔来记呢。所以中医健康管理学，它是咱们传统文化生命科学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这个大课堂啊，一不需要交学费，是不是啊？二不需要你这个什么考学，哎，大众化的啊，它是布施啊，布施给全国啊，乃至全世界的，你能听懂中国话，能听懂中国中医养生文化的人，哎，这都是缘分啊。好，人之六气啊，人之六气，精、气、筋、液、血、脉，是吧？你看我说的比较慢啊，但是毕竟啊，咱们广播不是电视，是吧？你要电视上，我给你打上字幕啊，这八个大字一出，好家伙，大家都认识，知道这期间的含义，是吧？但是广播嘛，啊，它是靠耳朵听的学问，啊，靠耳朵听的学问，所以有些东西呢就得掰开了，啊，揉碎了，慢慢的给大家来叨念。首先说这个精，这个精啊就是米字旁，啊，加个清，啊，这个精。哎，我一说这个精，大家都知道了啊，人有三宝，精气神嘛，啊，都知道精。啊，精神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先天之本，藏于肾啊，所以人之六气首要的这第一个就是肾精啊。怎么知道你肾精足不足啊？是吧？你看我们要讲五脏运气啊，通过养生的五脏调养，就是补足人的六气，而这六气之一就是人的精啊，就是人的精啊，肾主藏精啊，啊，我怎么知道你肾精足不足啊？哎，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六气》当中就说到了，叫精脱者耳聋，是不是啊？就像大家伙啊，我学中医健康管理啊，我要管理好我五脏，你知道你五脏哪儿虚哪儿实啊？是吧？哪儿有亏空啊？是吧？那前段时间，是吧？那老。